电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身世，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扼腕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是只电竞狗，也就是职业电子竞技选手，从小就是大人眼中的网瘾少年。不过他打出了名堂，18岁便签约俱乐部，最耀眼的成绩是他的战队两次获得世界 T14 电竞冠军。当然冠军的背后是夜以继日的集训，但这半年来吴马鹏的状态持续下滑，最近更拖累战队输掉了几次重要比赛，压力让他严重失眠，更是出现了幻听。俱乐部终于提出给马鹏放大假，这种放假其实是给马鹏的职业生涯判了死缓。多残酷，24岁刚尝到成功的滋味就面临着退休转型。可除了打游戏，马鹏什么都不会，退而现做游戏主播。马鹏不想当个靠取悦别人谋生的段子手，为躲父母劝他去读书的轰炸逃来了三亚。虽然是同龄人，虽然听到世界冠军这样的头衔，但玩户外的游小鱼显然跟吴马鹏不在一个频道。所以说不要干吃青春饭的行当嘛。没事，马鹏输了就输了呗，一个游戏比赛有啥关系啊？难道还有奖金吗？王法鄙视地说， 当然有啊，世界冠军啊，你以为是在家玩连连看吗？ 小鱼显然还没被说服。 好吧，那个什么 F4 能有多少奖金啊？F14。 马鹏举起一个手指头。1000。马鹏摇摇头。10000。马鹏继续摇头。 100万。 小鱼提高的声音透着难以置信。 1000万美金。当然是战队一起分。 尤小鱼和王法看吴马鹏的眼神立刻变了，哈利波特由屌丝变成了男神。吴马鹏尴尬地笑了笑， 别这么看我，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不会做饭，不会玩，没有朋友。 小鱼又搂住了马鹏的肩。谁说你没朋友啊？现在你有我，这还有这个王法。王法被点名有点愕然，但立刻想到这是个接近尤小鱼的好机会，于是相当配合的点头。哈哈，是啊，我们都是你的朋友了。学好不容易，学玩还不简单吗？让这位领导教你游泳和潜水，等你学会了，我们当 buddy。 马鹏感动地说，认识你们真好。哥哥你是哪里人啊？做什么的？王法一愣，给了个逗逼的答案。嗨，我家呀，在大城市铁岭十八环向前镇岛下乡二茬子大队，职业是环球经济共荣调查员，潜水是我的第三产业。哥哥你太幽默了。乌马鹏笑得前俯后仰。尽管三亚有很多东北人，但王法一口南方普通话跟东北绝对扯不上半点关系。小鱼翻了个白眼，鬼扯淡。仅仅是几秒钟，马鹏刚散开的笑容又暗淡下去了，他不自信起来。 我很想跟你们学潜水，可我能学会吗？ 尤小鱼给了王法一个白眼，他讨厌王法自作主张替他收了学员，但救人要救到底。 嗨，没问题，你知道吗？我们俱乐部啊，好几个潜水教练原来都是白领，就因为爱玩才把潜水变成了饭碗。我们可没有青春饭的问题啊，高兴的话你可以潜到100岁。 这些话显然打动了正在抓虾期的马鹏，他心动的沉默了。王法却饶有兴趣的接话， 那你呢？你是什么原因当了潜水教练？ 小鱼被问住了，笑容凝结在脸上。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一条信息进来，他有很多秘密。这是一条查不到发现人资料的网络信息，前几天也是这个时间，小鱼收到了类似的一条。你了解他吗？当时小鱼觉得是垃圾短信，随手就删了，可现在看来明显有所指。究竟是谁发来的？他是谁？他有什么秘密？秘密？匿名短信没说错，尤小鱼早就觉得怪怪的，好像他正穿着皇帝的新装，身边每个人都有不能说的秘密，是那种大家心照不宣，只有他被蒙在鼓里的秘密。在逐浪俱乐部，人人都把小鱼当公主，这是尊敬照顾的意思，但也是疏远警惕的事实。他被关照的同时也被监管着。俱乐部是父亲尤大海为小鱼开的，大家都叫他海哥，小鱼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也会这么乱叫。作为一个单身父亲唯一的女儿，小鱼却觉得自己像个孤儿。这种孤独的感觉不是贵族学校和华丽玩具可以填补的。小鱼对早亡的母亲没有印象，只记得很早海哥已带他南迁。小鱼的童年和少年都在寄宿学校度过，记忆中的父亲永远都在讲电话忙生意，即使到他有了足以把小鱼变成公主资本的时候。是不是每个父母都希望女儿是安静的芭比娃娃？反正海哥希望小鱼成为淑女，小鱼却想当个冒险家。海哥希望小鱼出国读财务，他却因为打架被三所贵族学校劝退了。小鱼的青春叛逆期比一般人来得更漫长，有个阶段他就喜欢跟海哥对着干。让海哥决定放下生意的转折点是得知小鱼去参加一次自由潜水比赛，等他赶到时，小鱼已经成功挑战了无限制潜水60米。可就在鲜花和掌声簇拥着小鱼时，海哥冲上去给了小鱼生平第一记大耳光，然后用他铁钳般的大手把小鱼拖回了家。不准玩潜水，不准毫无意义的去冒险，一个女孩子应该学点有用的本事，干份安稳工作，好好享受人生。那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人生，我不是为了完成你的梦想活着的。父女俩爆发了一次剧烈的争吵， 那天小鱼把他孤单的童年和对父亲的怨恨都发泄了出来，他从来没那样哭过。结果看上去是小鱼赢了，海哥把他的地产王国交给了职业经理人，然后带着小鱼来三亚开了这家逐浪潜水俱乐部。他的原话是， 一定要潜水啊，就在我眼皮底下潜。 让小鱼惊讶的是，海哥的技术是教练长以上级别的，是什么让他把自己隐藏了20多年，从一个户外达人变成了庸常生意人呢？起初海哥还真陪着小鱼教学，陪他出海，甚至买游艇和水上飞机，开辟了南海船前航线，把小鱼的时间充填得满满当当。海哥不喜欢别人提他当地产商的过去，人越来越黑，精神却越来越好，他比小鱼更快适应了当个蛙人。那段时间小鱼真的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到小鱼终于安稳了，海哥又开始忙碌起来。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消失几天，和他轮流消失的还有俱乐部的教练们，追问去哪儿了就说去钓鱼。小鱼曾吵着跟他们出去过一次，但真的只是在茫茫大海中当个盐绳钓客。不过他们只取少量小鱼食用，多余的都放归大海，从来不捕杀掠食性动物，每次带回陆地的只有一路收集的海洋垃圾。海哥说，钓鱼的乐趣不在于猎物多少，太无聊了，小鱼再没跟班这种老头子的爱好。事实上小鱼已经对这种波澜不惊装在套子里的生活又感到了厌倦，吴马鹏和王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了出来。小鱼见过形形色色的游客，但这两个人，一个单纯的像水，一个则神秘的像谜。王法这家伙其实水性很好，需要时随时能拿出更高阶的潜水员证，他却说要和马鹏结成前伴，形影不离的蹭吃蹭玩蹭钱，反正马鹏愿意买单。每次小鱼盘问他的来历，他都是满嘴跑火车，要说他的目的是为了骗钱或为撩妹，小鱼觉得都不像。王法是个看不透的男人，当然萍水相逢的游客而已，不说真话也正常，只是马鹏如此信任他俩，把他们当成了新生活的救命草，他不忍心丢下马鹏。我马鹏真的没有一点运动细胞，学游泳那天无论小鱼在游泳池里召唤了多少回他都不肯下来，还是王法不客气地把马鹏一脚踹了下去。小鱼的耐心加王法的铁棒，马鹏终于在一周后达到了不间断游泳200米学水肺潜水的门槛。学会游泳是马鹏克服水下幽闭恐惧的第一步，但这远远不够。第一次装备水肺潜入游泳池，第一次尝试用口呼吸，虽然牢记耳压平衡和面镜排水，没想到干燥的氧气吸得喉咙干涩，他有想咳嗽的强烈欲望，不得不返回水面。跟出水面的小鱼耐心又温柔，一遍遍教他别憋气，要咽口水湿润喉咙。鼓起勇气再次尝试时，马鹏死拽着小鱼不放。当看到小鱼含笑的眼睛，看到他摆动着脚蹼飞翔，马鹏紧绷的弦开始松弛了，他比划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也就是那个瞬间，马鹏发现长久以来困扰他的幻听消失了，他从来没有抵达过如此安静的世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和水泡声，世界一片寂静。 在岸上那么沉重的装备，在水里竟然身轻如燕。他的肾上腺素开始释放，他觉得自己长出了翅膀。上岸后，马鹏第一件事便是来抱小鱼。 谢谢你啊，我会飞了，我会飞了。 当马鹏来抱王法时，王法却赶紧躲开。 哎，傻小子，你可是吸上了蓝色鸦片，这辈子别想戒毒了。 从那晚起，马鹏的失眠症不治而愈，梦里总有他和小鱼一起手拉手在海底世界快乐的翱翔。第一次下海上开放水域潜水课程时，吴马鹏紧张的不停往自己身上涂防晒霜。看到这一幕，小鱼还没来得及出声，王法医把马鹏拖到喷头下，冲着他劈头盖脸的浇水，恶狠狠地骂， 不准涂防晒霜。 可怜的马鹏这段时间已经习惯顺从王法的蛮横，只弱弱地问了句， 为什么呀？ 王法冲洗着马鹏身上的防晒霜，口气软了下来。 这破防晒霜啊，根本不能替你抵挡紫外线，可你知道会杀死多少珊瑚吗？你爱上了潜水，就要学会更爱大海。 这是小鱼认识王法以来唯一一次他显得正常的时候。那天阳光很好，给王法光着的膀子镀上了一层铜粉。他不算肌肉男，但穿衣显瘦，脱衣有肉，配上一张没有死角的脸，那画面足以让女生们尖叫。小鱼用目光把他身上所有起起伏伏都抚摸了一遍，不能不承认，他的身体让他心里放生了100只爬虫。这个人符合小鱼对男性的所有审美。但是有种男人天生完整，他们没有情感饥渴感，不需要别人照顾，也不会成为某人的另一半。他看起来容易亲近，他吸引了很多男哥们和女粉丝，可即使和他身贴身，也永远无法心贴心。小鱼觉得王法就是这样的人，这让他不时要提醒自己别被颜值迷惑。马鹏显然也注意到了王法的腹肌，好奇地伸手摸了一把。 哥哥，我什么时候能有大块腹肌啊？ 现在就可以有啊，你站起来。 王法拿起船上一支标记笔，煞有其事地在马鹏白胖的肚皮上画出了8个方格。一船的教练游客都笑得东倒西歪，可怜的马鹏也没心没肺地跟着乱笑。小鱼冲过去把马鹏拉去前舱，路过王法时，他用力踩了他一脚，也狠狠地挖了他一眼，他用目光告诉他，别欺负我的人。刚回到前舱，小鱼又收到一条信息，他是个伪君子，你要离开他。他是谁啊？小鱼把现在身边关系密切的男人都排查了一遍，这段时间走得最近的是王法和马鹏，但认识他们之前匿名信息就出现了，再说他们只是前教和学院的关系，还不至于招惹是非。除了海哥，小鱼没有更亲近的男人了。匿名发信息这种事儿，特别像个被抛弃的情妇干的。如果是这样倒好，困扰小鱼的难题就解开了。海哥单身这么多年，从没带过哪个女人回来。虽然不希望有人争宠，小鱼仍然发自内心的渴望有人爱海哥。小鱼沉默地删掉了信息，但愿海哥能处理好他的女人。父亲其实和他一样孤独。王法这段时间一直在等待游大海出现。逐浪潜海俱乐部不是一家正常经营的潜店，王法可以肯定。商人的目的是什么？逐利啊。就算蓝洞潜水和逐浪吧的投资可以收支平衡，那打着南海旅游名义购置的快艇、游艇和水上飞机，以他们那种懒散不利、自用居多的经营方式，每天都是往里头砸钱的。你可以解释成有钱任性，但王法还是觉得蹊跷。逐浪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有一处专用码头，在那里出入的 可不只是前店的船只。王法蹲守过一段时间，夜里有时有鱼轮出入，但他们装卸的并不是海鲜，而是打包严实的机器设备和生活补给，而且经常是满船出海，空船回来。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前店所为。鬼鬼祟祟，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第一个勾连上的，王法想到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海盗团伙——湾鳄。知道海洋里最凶猛的生物是什么吗？是称霸湿地的湾鳄。著名的虎鲸和大白鲨在他面前也只能认小弟。湾鳄的变态在于，无论海里陆地，他们会攻击一切东西，而且击中之后无一幸免。一个以湾鳄命名的海盗集团，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凶残。这个集团头目绰号湾鳄，这些年湾鳄纠集了一群跨国亡命之徒，在南海打劫绑架走私，偷猎珍稀生物，而且他们神出鬼没，海上战斗力很强，每次出警追捕他们就逃往海疆敏感地带，警方也拿他们没辙。这个逐浪俱乐部难道是湾鳄的后勤补给部队吗？王法已经收集了一堆关于游大海的资料，遗憾的是还没见过本人。这段时间他一直没出现在俱乐部。游小鱼是王法现在唯一能接近的逐浪的人，通过他探得俱乐部的秘密恐怕是最快捷的方式。不过小鱼口风很紧，聊到俱乐部的一切都很正常，他对父亲游大海却只字不提。可笑的是他还老摆出一副离我远点别想撩我的样子，让王法简直有点气急攻心。说不定啊，他就是头小湾鳄，王法可不想死在他嘴下。就算不是，王法喜欢的类型也不会是这种疯疯癫癫的女汉子。吴马鹏考过 AOW 这天是个大日子，标志着他可以在开放水域30米深度内水肺潜水了，刚够着逐浪俱乐部南海船前的标准。这段时间王法不断给马鹏灌输南海珊瑚有多美，锤头鲨、魔鬼鱼有多帅，放流深潜有多妙。马鹏已经中毒了，在蓝洞练习中心福利，在近海捡垃圾刷瓶子，已经攒够了25千。马鹏的肾上腺素彻底被激发了，他要参加逐浪组织的南海船前，去真正的深海见识风浪。但小鱼说先陪他见证一个重要日子，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自由潜水邀请赛。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鳄湾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